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7集。年三十之夜，吴方镇上空烟花盛放，火树银花交错浮现，整个天空都被光芒、星火和烟雾笼罩。窗户半开着，林妙妙探头向外出神地看，袖口挽到肘上，双手支着，手上沾满了白乎乎的面粉，明明灭灭的光映在她白皙的脸颊上。妙妙，别看了。柳福一边擀面一边提醒，快回来干活。牧瑶紧紧挨着她，接过饺子皮，小心地挑了一筷子馅儿放在皮儿上，看了一眼恋恋不舍拿胳膊肘关窗的妙妙，低声道：哎，让他看吧，我包就行。柳福一贴着他的耳朵轻轻笑，我是怕他招风了。牧瑶将饺子放在案板上，低头不语，红了脸颊。妙妙慢慢走回神仙侠侣身边，抬眼打量着他们，一身潇洒的柳福一现在带着个不太合身的滑稽围裙，正在扑噜噜擀面。冰山女神牧瑶依偎在他身边，双手沾满面粉，正在小心地剥离两块粘在一起的饺子皮儿，漂亮的一双手狰狞得像鸡爪。妙妙忍俊不禁，从前她总是无法想象这两个人过日子的模样，到今天他才明白，原来世界上的所有人真是这样不凡而又平凡地活着。妙妙靠在桌子边，包饺子的动作很慢，只会压着边浅浅地捏一遍，捏成个扁扁的半圆，在案板上立都立不起来。他扶了半天，还是软塌塌地倒下去了。柳福一看着他挣扎的全过程，摇摇头，直截了当地叹息，哎呀，妙妙，你不行啊。林妙妙深吸一口气，望着牧瑶面前那盘同样东倒西歪的饺子，刚想辩解，柳福一含着笑指着牧瑶同样抖得像鸡爪子的手，一本正经，你看瑶儿包的就很好。林妙妙一阵无语。恰巧牧生从外面回来，身影一闪，林妙妙跳着脚喊，哎，子期。木生被他叫进厨房，站在他身边。柳福一看了他一眼，又盯着案板笑道，呵呵，别挣扎了，阿生向来也都是说实话的。林妙妙将黑莲花拉到水池边，头也不回地回嘴，谁让他说实话了。他指指盆，两眼亮晶晶，轻快地说，那洗洗手。少年看了他一眼，顺从地洗了洗手，然后就被林妙妙拉着带到案板前，手上被她飞快地塞了一块饺子皮和一双筷子。给你来包一个。木生眨动着纤长的睫毛，回头看着林妙妙，嘴唇动了动，脸上竟然慢慢地浮现出了一层薄红。 我不太会啊。 木生带着常年累月照顾姐姐的经验，几乎是个生活全才，上至盖房捉妖，下至打水做饭，无所不通。林妙妙跟他待在一起久了，差点以为他无所不能，可是他竟然不会包饺子。不怪他。牧瑶接话，看了木生一眼，拿手背飞快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 我们家没怎么吃过饺子， 甚至没怎么过过年。偌大一个家，紧紧张张，勤勤恳恳，也冷冷冰冰，不近人情，几乎没有丝毫的俗世热闹。 也就吃过一次，他出神地想，那是容。 他忽然住了嘴，神情黯然，摇了摇头。林妙妙贴在木生身后，从他身侧艰难地探出个头，左手托着他的手背，右手半握着他的手，带着他从盆里挑了一团饺子馅儿，放在了皮儿上。 这是放馅儿。柳福一看着好笑，妙妙，你自己都半桶水，还教人家？妙妙咳了一声，没搭理柳大哥的讥笑，松开了木生的手，拿手比划着，像这样，封上，哦，封上就可以了。木生将饺子皮儿缓慢地对折，哎，对对对，封上。林妙妙眼巴巴地看着他的手，他用力掐了边，咕叽一声，饺子馅儿从后面露了出来，径自掉下来。林妙妙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接，捧着掉下来的饺子馅儿，笑得东倒西歪，胳膊肘搭在案板上，人已经蹲下去了。木生本来有些紧张，只是见他似乎异常高兴的模样，那心想这多包坏几个倒也无妨呀。林妙妙笑够了，这才撑着案板站直，对着柳福一无比得意地说，终于有人比我还不行了。木生垂着眼睫，揪着他的衣服，将他拉到自己身侧，忽然看见他侧脸沾了一小块面粉，他的鼻尖贴近了他的脸，停顿了一下，挨了上去。林妙妙都被他亲习惯了，没有躲闪，谁知他这次不知怎么回事，看上去像是亲吻，实际上却照着他的脸颊猝不及防地舔了一下。林妙妙让这一下弄得一个机灵，回头呆愣愣地望着他，杏子眼里泛着水光。有面粉，少年无辜地抹了抹嘴。 生面？ 能 吃吗？ 妙妙见他一脸平静的模样，有些怀疑自己的常识了，思索了半晌，又歪着头傻乎乎地问了一句， 好吃吗？ 木生漆黑的眸望着他，显得异常专注，眼底浮现了一点危险的笑， 甜呐。 他甜腻如罂粟花的表情只维持了两秒，还来不及阻拦，妙妙已经一指头蘸着案板上的面粉，狐疑地伸进了嘴里。木生张了张嘴，没能说出话来。 你骗人！ 桌上碟子架着碟子，很快摆满了红烧肘子、清蒸鲈鱼，自己做的菜卖相自然是比不上酒店，可是做了这一桌子，足足花了主角团一天时间，真正端上桌的时候倒格外有成就感。一壶热酒倒进杯子里，林妙妙啄了一小口，热辣辣的滚烫触感直入肺腑，些许上了头，热泪盈眶。来到这个世界这些日子，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。 你别喝多了。 木生见他眼泪汪汪的看着桌子不说话，顿了顿，将他手里的酒杯夺下来，一筷子蔬菜塞进他嘴里， 来来来，你压一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